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是回忆，而是你。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到了北京时间晚上20:07:42，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啊！每天晚上漫游嗨翻天，半夜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同样呢，每期节目的这个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这个账号，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啊。届时 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资深的旅行专家、购物达人、银河漫游指南的 CEO TTDZ。 我们欢迎 TT。 Hello 啊，欢迎 TT 老师啊。 是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 TT 老师这一身穿着 特别的帅， 王牌呀、啊，就是 高端大气上档次， 绝对的。我跟你说，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一碗品鉴那种红酒啊，雪茄那种感觉。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 啊， 其实我们的 TT 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有研究哈。 我基本上还真不太喝红酒，红酒喝的比较少。 但我刚才没有说， 调酒多一些，我比较喜欢喝烈酒。 哦， 调酒对。 其实说实话，今天跟 TT 老师，我不知道 TT 老师有没有这样感觉，咱们坐在这儿就感觉有点如坐针毡。 嗯， 因为今天我们都众所周知、是982一个好的日子。 哟，什么好日子呀？ 啊，双十一的来到的日子。 那跟我们982有什么关系？ 就是要强行扯上一点啊。 是的，其实现在在这儿做节目，就像许可说的，真的是有点如坐针毡的感觉。 没错， 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这种电商购物网站，它双十一当天每个整点基本上都会有什么红包雨的活动， 没错， 什么整点秒杀的活动， 是， 所以就刚才我们在这儿说话的这几分钟 就已经错 过 好 几 个 亿 了。是，其实但是现在说实话，由于电商发展可能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快了，反正从我个人讲究呢，我现在打开所有软件第一下是茫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种类太多太复杂了，我反而不知道能买的在哪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能，比如说咱们今天节目哈，给大家能挑选出一些给大家做指南，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愿意去 赶双十一这天去买点东西，觉得不买就有点亏。 哎、亏， 但是、 啊、但是买什么呢？ 对，买什么呢？怎么买才划算呢？ 买贵 的心疼，今天就让我们 买便宜了货不好。 是、嗯，就让我们的 T T 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吧。 是 是 是。 就比如说，大家双十一的时候都会买一些什么？买什么比较划算？ 没错， 比较适合买什么？都会跟大家来讲一讲。 哎、是。 嗯，那如果这个、通过 FM 98.2以及 B 站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您有一些好的想法或者建议，也欢迎通过弹幕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和我们交流。 没错，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关注我们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直播账号，也叫漫游嗨翻天，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叫漫游漫游团啊，群号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曲可儿。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嗯，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资深旅行专家、购物达人银河漫游指南 CEO TT，欢迎 TT 老师。 欢迎， 大家好，我是银河漫游指南的 TT DZ。 嗯，而且其实今天除了 TT 做客我们直播间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幕后黑手不得不提， 幕后推手 就是我们的漫游娘，一直出现在我们 B 站的弹幕当中，在和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 嗯，没错，而且的话，如果要是想跟漫游娘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漫游娘、或者说是微信上找漫游娘每日速报，然后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跟他回信，他能回，马上就会回你，他再看。 是的、这样就可以和我们的漫游娘进行一些比如说旅游技巧啊，或者说购物技巧的一个分享，是不是？而且我们的漫游娘刚刚说双十一只要打折就行，十折也是折，这是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 对，我跟你说这十折就太不地道了。我现在看很多商家啊，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商家啊，借助这个双十一，本身是咱们单身男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也是单身女性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不是啊，最早双十一是给单身男性的，怎么就成了女性购物的场地、 真的吗？真的吗？这有一个双十一的渊源吗？ 当然有啊，在当年啊，我还是这个大学生的时候啊，当年呢最早出来双十一，十一就是光棍节，先出了一年这个，但是那一年只是这个是双光棍节，什么都没反应。第二年呢就应运而生了，给光棍节嘛，大家买点外设装备啊，或者给男生嘛自己买点内裤啊什么，就这种你知道吗？啊，买点 自己温暖自己、 对，就是最早是这样。结果我跟你说，在好像第二年第三年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发生啊，大波女性就进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双十一有女性的参入，然后紧接着这个会场，你们现在再打开你们身边的各种网上这种软件啊，你打开 就变成了一个电商狂欢 节。我跟你说还能有给男生买的东西吗？ 有， 全都是女生。 这个得让我们 TT 来说了。 TT 平常会关注这些吗？就是双十一什么打折比较划算？ 你刚才说了是男生的节日，你知道吗？今天实际上是苍老师生日。 苍老师生日，那更是男生的节日。 对，所以说开馆就是这个是真事，不信大家可以现在开。 所以我们女性可以走了，对吗？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两位男性进行交流，是吗？ 但是呢，你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晚上打开了双十一，看着看着刷两下睡着了，而没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 好像这个在这两年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刚刚兴起双十一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踌躇满志说到了双十一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 那个时候还大件多一些。 因为咱说实话，客观来讲，那会儿打折力度大。现在净打一些八折以上我都不看。双十一您不给我来个六折七折，我都真的我都不点进去。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双十一很多商家都会五折，就是真。 其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当下来讲的话，让你驱动你消费的行为成本越来越高了。 那我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 越来越理智了吗？ 不光是越理智，举个例子，你是一美女，那你现在的话说，我要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办一特别丑的，比如说挖鼻孔或这样的事情，说给你打一个便宜的折，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心理成本太高，我接受不了。 嗯， 那或者说是你要买一样东西，这东西可能很值钱，但是东西呢，发现咱们家里也放不下， 没用。 比如说这个东西有几立方米大，但是东西值几万块钱，给你一特便宜折扣让你买走，你发现这，但是呢，你不许扔。 这个我觉得还真得考虑考虑，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都 我在想，这是一个海南梨花木的桌子， 或者说是一块木头，但是你这东西，那你要这东西你可能装置艺术品， 对， 那可能是某大师装置艺术，但是你必须要摆，它有附加条件，必须要摆你家里， 嗯， 你不能摆外头， 除非我家有个1000平，打几百平， 那再有的话，你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每天可能很多人上班都要用订餐软件，你看现在订餐的那红包还有人捡吗？ 没有，这个真的是作为资深的外卖， 就是白给你的钱，你都 没 有人要 了。嗯， 也就是说呢，你像你刚才说的打折促销这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讲，基本上效果越来越失效了。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你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买东西，就是我在需要的那一刻，你给我马上送过来，我没工夫等，我也没工夫怎么怎么样。甚至很多人我买了一样东西，我连包裹都忘了拆，就堆在那儿了。 嗯， 过两天会发现，哎，这我好像前两天这什么东西，跟自己给自己买了拆的礼物一样，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买的东西。 就真的变成了一个 surprise。 这是今天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是在双十一的时候，我们不是给某东某宝去打广告，那但我们就想讲一讲怎么才能在这一天光棍节，假设我们在做仨光棍，那去想一想这事情怎么能把自己都开心了。 对， 因为已经你花钱，或者说你已经手里攥着钱已经花不出去的时候，或者说是花的已经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 嗯， 图什么？ 嗯， 我们今天可能在这儿时候聊聊这个，怎么能让自己在花钱花得更顺心更开心。 嗯， 对，我首先觉得啊，大家双十一啊是这样，不要突发临想去买一些东西，知道吗？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一直看着它一直是两件，是吧，到双十一今天我发现甭管是它先提后降还是怎么样，但是最终比我一直观察这个无论是低300-400起码是低了，对吗？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值得买的。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啊，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人愿意囤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 的。你指 的 是手纸还是书写用的纸？ 哎，书写用的纸也算，但是没有手纸多。很多家庭啊容易买那种抽纸啊，而且抽纸现在买一箱送一箱那种， 真的吗？那这真是居家过日子的做法。 哎，我跟你说，这个抽纸的大家囤积量，你是永远无法体会的。 嗯， 你知道，就是每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囤抽纸啊，在双十一。 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不是不是，是有时候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抽纸排行榜啊，绝对是包括。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呢，但是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卫生巾，大家也会囤。 嗯， 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 这属于女生必备用品，所以 哎，但是你说这个抽纸啊，很多人买2箱3箱 啊， 你包括在双十一那天就买很多的这个东西，甚至用一年都用不完。 嗯， 说实话，我就无法理解这个东西。 哎，想问问我们 TT 会在网上来选购类似这种什么纸抽啊这种生活用品吗？ 首先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可能要开个车去超市去买回来，我们觉得这事很烦。 对， 那我们现在是干嘛呢？就比如说我要一次，你说发现要用的时候。拿个买个一两包上来，我觉得这肯定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现在中国人来讲的话，比起日本来讲，房间内的收纳和储物空间比较丰富，一次让他送个一两箱过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刚才又说到女生用的卫生巾，那这个东西其实私人的这个用品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基于现在对整个市场的消费不信任，我们总希望，就比如说，甚至我受过不止一个女生的委托， 啊， 你在日本的时候，你帮我带点回来。所以呢，我已经就是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的 去买， 要什么样什么 size 什么型号的，然后呢我会啪买完之后，但是呢这一点在日本购物的时候会非常的贴心。 嗯， 他们会干嘛呢？就是发现这一类的话相当于比较个人私人化的用品的时候，他会用一个牛皮纸袋或者不透明的袋子，包括今天过生日苍老师的作品也会是这样，然后给你密封起来，让你不至于拎出去的时候尴尬。 嗯， 所以呢，这个体验的话，但你想一下，如果要是说你在办公室收到了一个外面包装上写着你很私人的东西，那你也有时候会觉得很尴尬。 对， 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就今天也说了一个买东西花钱的体验，这事儿其实是挺重要的。 嗯， 也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愿意走出去自己去买东西。 嗯， 这件事儿我们刚才说了，行为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出门的时候我们希望买东西服务，我先花了这个钱，服务我的人希望是 到位 到位的。 是的， 那你比如说 我甭管像今天有很多我们刚才说买键盘买数码产品， 没错， 有那么多种轴 Cherry 的那么多种轴，你知道哪种轴什么手感好吗？ 这个是不是真的提前要去做？ 我先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嗯， 在机械键盘无数个坑当中，我是爬过来，从大一 爬 到现在，对， 嗯， 我跟你说，贵的没有不好的，就这一句话，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但是呢，就是说，我在开始，他们你知道在。很多人是玩着我汉化的游戏长大的 ，CS 是我汉化的 啊，真的啊， 对的。 我当年打 CS， 我跟你说 ，TT 老师， 但是你要是 地图远程警砖啊， 但是你要是那么去想，最这最早的时候，在某宝还没诞生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到我的推荐来买的呢？当时有一个叫小熊硬件的论坛，上面会写这是 TTDZ 用的那个键盘，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是名人的效应。 所以说，像那个时候的话， 是推荐，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到一个信赖感。 对， 实际上当下这个时代。不愿意让你去下手去买的时候，主要就是信赖感。 嗯， 你哪怕你身边，比如说很多人愿意跟着，比如说刚才你们说了我是什么购物达人、消费达人，其实我可能也并不是，只不过他们会觉得这人买东西之前动脑子，愿意琢磨了，听他的应该是不会出错。 嗯， 所以说有很多人懒，他不愿意动的这个东西的潜台词是，他对商家或者说对于现在的铺天盖地的广告是不信赖的。 嗯， 他们更愿意信赖相对这个事情有，比如说有一定专业、有一定专业度的。像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们这边的一个同事是给他家里老人去买助听器。 嗯， 那你说助听器的降噪或这种东西的话，你在网上看看广告你就能买吗？那你几百块钱到几万块钱的之间，他们差距在哪儿？ 嗯， 老人怎么用怎么调试 价位吧？ 那这个东西的溢价和服务在哪儿？其实当下来讲的话，你已经不是说在网上看个价格。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刚才一开始在节目开始有人说，那个有人说，哎，这儿有拿相机在偷拍。因为我知道在座两个直播间主持来了这么多次节目，从来没有人拍过他们直播时候的样子。那我说正好我也带相机了，我帮他拍。但是呢，很多人愿意，因为我可能用了二十多年相机，很多人的话会愿意问啊，你用什么相机？在我当时也是某著名论坛上的一个摄影版的一个管理员，那。他们经常我发现有很多一部分人是什么的，他只用过尼康或只用过佳能、 啊、 是靠脑补来给别人进行推荐的、 嗯、 或者说是他用了一样东西但刚用这玩意儿三天开始给别人推荐、嗯、 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不信赖。 然后呢那你这样的东西那飞过来那咱们再说比如说旅游攻略 嗯 嗯， 那很多人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个人只来过这儿一趟只在这儿待了五天他给你推荐的东西怎么就已经是最好的而且的话还有一个从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做了不明智的决定比如说他哪、 就是、经常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就哎反正买都买了 比如说亲朋好友众所周知你买了一个旅游产品或者如此类你去那目的地去吃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拉得下脸来跟别人说实话说我觉得这不好或者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操蛋 嗯， 那 因为这个人承认自己错误是要有成本的、 嗯、你说的没错所以说这些偶像包袱心理成本都在这儿的时候你到底该信谁怎么来去消费 嗯， 所以我们最后回归到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在花钱的时候无论你是出去玩要么你真正问一些对自己说出来的话或者说是对你自己的服务要脸负责的人 嗯， 这件事情其实咱们在国内你要说咱们刚才说到的电商或诸如此类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些消费投诉或诸如此类的纠纷这两年这么多 没错而且你看前两年其实很关注的我记得那会儿央视其实有一个片就是说退货率、 嗯、 啊，双十一的退货率很高其实为什么其实咱们就简单大了我不懂啊你比如 TT 老师懂相机玩相机这些大了不懂啊你就比如说我说最简单一个就是男生爱玩电脑都爱攒电脑嘛、 嗯、 当然了我你像我第一台机器的话我攒机器时候刚刚交流了还没你呢、 啊、 对吧 应该还没我呢 啊，那时候中关村只有一个市场叫四海市场两边还都是大树呢 是不是水很深那会儿 因为你那会儿是这样的中电脑不像现在那么简单 好一点吗 当年卖电脑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 嗯、 但是仍然就是比起这二十年二十多年你看下来的时候水是一直在变深的 对、 嗯、 它主要是挣的信息不对称的钱 就现在一进那个中关村啊就经常会有人哎美女你买什么什么吗美女看什么什么 那你知道这个的消费陷阱在哪儿吗、 嗯、 中关村其实他们往往会这样的时候拉你到顶上 拉到商场以外的写字间或格子间里面那些地方是不归这个商场管的、 嗯、 是你投诉无门的 嗯， 而且的话基本上中国的线下消费环境 我可以说每年在越来越好，但是仍然非常的恶劣， 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说大家啊得擦亮自己眼睛。 嗯， 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那个攒的电脑啊， 嗯， 我就曾经啊我一直看一个比如说网上攒的电脑牌子，其实这个也就跟这个 TT 老师说啊，你之前真的大家得动动脑子。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说现在一款游戏很火，我就想吃鸡啊，吃鸡电脑，吃鸡电脑啊，很多电商就无脑推出说这个吃鸡主机。哎，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那这个电脑配一个吃鸡主机才3-4千块钱啊，我说我看看，打开看看啊，我就点开。其实很多人很少看参数，你知道吗？你说吃鸡，那为什么你电脑吃不了鸡呢？那无非就是它对显卡是吧，独显的要求，还有这就各种数据，可能我也不是很懂，可能TT老师比我懂。你想他汉化的 CS， 是， 但是呢，我就算稍微明白一点，我一看，哎呀，我说这个你i5的这个。嗯，这个处理器就 那我就直接拿这个东西，我再给你拿价格直接举一个。大家说别的东西，你将来说不懂，我就说点懂的。 是， 如果你要是在6个月前，按照你最顶配的时机，比如说配了一台电脑，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说啊这好贵，我等双十一再买，不，你等双十一的时候，你把你囤的内存条卖出去，能再买一台这电脑， 所以 你还有赚，因为它这价格浮动这两天涨的已经涨嗨了。 啊、哦，这个存我还这个 显卡和内存的价格，所以说凡是年初的时候，同样一个配置，你没有去买这个显卡和内存的人，现在双十一的时候他已经买不起他当时这个内存了。 大家听见没有？ 翻了至少不止两倍。 迷信， 你现在我跟你说对，没有买 i7 的，没有买 GTX 1060的、1070的，哪怕 反而 CPU 没有贵，主要是内存条和显卡。 显卡贵，独显。 现在 i7 其实挺好的，八代酷睿挺好的。 八代，哇，八代现在太少了，太贵了，八代。 就是玩一个吃鸡是不是有点奢侈呢？都觉得。 但是七也够，是吧，TT老师？七也够，其实。 不是，七代也没有问题。就是说，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你买一样东西，让你能开心。 嗯， 你看看，我跟你说， 所以就是说到，就是说到根源，我们买东西。 然后呢，那我再举一个我的心理。比如说你刚这会儿你刚刚倍儿高兴攒了一台电脑、 啊、 或者你比如说在上节目之前很多人交流说我今天买了什么什么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这个人是我朋友或我认识甚至他不认识，我一般不会说，比如说有人刚买了一台 Xbox S、 啊、 那我不会告诉他这周末会发售新机器， 对， 就是为了让他一直保持在， 我也不会告诉他可能在国内行货这个版本在赛线的话他想玩的那游戏没有赛线下载，没有 DLC。 嗯，就是不要打击朋友了。 因为我曾经甚至就是比如说 嗯， 某手机特别贵，这个品牌、 嗯、 特别贵，但它在线服务整个崩溃了， 就是那种私人定制管家服务， 实际上它的服务根本连不上，但是你在现在再去买的这个人可能他不知道这消息。 嗯， 但是你说人刚下完单10几万买台这手机，我告诉他你买这公司厂商快倒闭了，服务不好，他人家直接把我拖黑了，这是真事儿。 就是人间不拆嘛、 嗯、 所以我跟你说啊，有一句话叫做直言不讳、 嗯、 这句话我一直啊，我 就是不适用于购物。 所以说直言不讳的话，我们今天既然是来这儿就聊点干的呗，说点别人平时不说的呗。 对， 那 咱们就来给大家建议建议，是吧？ 对，所以说你自己取悦你自己的时候，嗯，有的时候我们在旅行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嗯， 我是愿意吃点好东西的， 嗯， 而且愿意就是另外吃完之后的话，嗯，我会问问自己，可能有人觉得说你这个喝着这杯酒几万块钱人民币，几千块钱， 嗯， 那我说你要喝一杯酒，这杯酒的话100多年前的，如果你不尝过这个东西，可能你以后这辈子再也没有这机会再来尝这个东西， 嗯， 但哪怕它可能会有问题，可能是假的， 但是 我们至少做了这个尝试， 嗯， 我在喝的这一刻我是开心 的， 哎，我觉得 TT 老师是个很随性的人，你发现没有？ 嗯、 就是很会。 但你仔细想象一下，这个信息不对称和这样的东西，在你送进检测之前，谁知道它是假的？ 嗯， 就是在你买到一台吃鸡电脑，我不告诉你这内存条是打磨过的，你这个什么东西都是翻新过的，是可能以前比特币挖矿机器连二手显卡，你哪知道？ 嗯、对， 你只要买来之后，你只要那一刻你是开心的， 对。 然后 TT 老师，我觉得其实啊、嗯，也不光那一刻开心。这东西大家还是希望买到能持久开心，就真正的好东西。 对， 你说对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才也就说了， 嗯， 跟着你身边值得信赖的人、要脸的人一起来买和消费， 也就是要听一些 KOL 他们的意见。 因为你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商家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什么？永远他都在晒着我今年卖了多少多少的东西， 哎、 我营业额是多少。 对、 嗯。 那有人说，没有人在说我这东西到底真的很好。 嗯， 我帮助了很多什么样的人？ 没错， 因为这个声音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少有人在说我是诚挚的推荐了别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 嗯， 因为在这个东西在是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伤害一些另外一些人挣钱的路。 嗯， 没错， 堵了别人挣钱的辙。 这种商家他现在都是以一种用数据说话的，这 老板要求的永远是 KPI 是营收，需要要求希望你这家公司 走量 上市，然后挣钱。 消费者来说，我们看的是 你们永远是被牺牲的那个小数点。 对，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能不能从我们购买的物品当中获得快乐，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买到一些真正对我们自己有用的。 所以呢，你像这个时候你们拉回来我们这帮二次元粉的话，我们其实是眼睛里最不揉沙子。 是的，如何才能这个买的不吃亏，买的 你问我们，比如说我要是订手办，订 下半场再来给大家 订人，那我们就聊二次元小伙伴怎么买东西。 嗯，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啊！在非常快乐的双十一，我们能请到这个 TT 老师来，我觉得特别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的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和小美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另外呢，您要是可以想看到我们的完整的音视频回放，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在 B 站上的直播账号，叫漫游嗨翻天啊，里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完整的视频回放了。那再次给大家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好不好？ 是，就是我们的资深旅行购物达人银河漫游指南的 CEO TT 老师，欢迎 TT。 Hello， 大家好，我是 TTDZ。 我觉得哈，最简单一句话就是跟着 TT 老师今天走，是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听我们 TT 给大家分享一些他的这种经验。 没错。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弹幕里面小伙伴，大家可以这个积极踊跃的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漫游娘说可以提一些难倒，提一些难倒我们 TT 的问题。 或者说是你们现在在遇到，比如说甭管你是你要准备去玩去国外去出，就包括这些各种遇到的问题， 旅游也好， 至少我们在节目里当着大家面，我们仨人都得要脸说点真话，说自己体验嘛， 是 吧？ 然后我看大家有一个这个小伙伴啊，在上半场的时候给我们发了条弹幕，说他双十一买了药，但我觉得药这个东西好像在网上购物药也是需要实名制了吧？ 而且绝大部分国家的话，医药包括保健品都是受国家管控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说购买这个相应东西的话，如果是药，遵医嘱。 他说这药会 因为尤其 是国内的， 他没有细说，但是 进口药物的话也是有要求的，不是随随便便你能在中国进行贩售的， 还是必须 包括非处方药，包括境外的药，比如说哪怕是保健品， 在中国是受管制的， 对，这方面 所以在中国不能随便买。 是，我也觉得这买药有点夸张了。 嗯，没错。那我们先来说说吧，这个双十一当天，就是今天哈，大家有没有买什么东西呢？提前有买东西吗？ 说实话，我翻了翻，没下去嘴，就是经常有时候我说，整个现在互联网上购物网站上就没有我特别想买的东西。 哇，其实你知道吗？就昨天我坐在这儿， 我以为小美你要说哇，其实我买回来一堆，我自己后来发现也没用。 是这样的，昨天的这个时候我特别的焦虑，焦虑就在于离双十一只有两三个小时了，但我不知道买什么。然后昨天下班回家之后，我就躺在床上，把我收藏的那100多家店铺挨个翻。 100多家店铺啊？ 就是对， 不是小美你可以啊，你真是购物达人。 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一点收藏那种人了，然后把那个购买这个收藏的店铺大概翻了翻，矬子里面拔将军，勉勉强强的凑了一些商品在零点下单。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双十一，比如说前年大前年的那个时候，零点还真的有我抢不到的东西，但我发现现在好像基本上不存在抢不到这一说了，我觉得可能是代表着大家在购物方面变得更加的 理 智，理 智了， 是， 没错，我觉得我 不那么冲动了， 这消费人可能比较少了， 对。 而且的话，就是刚才说到了，有人刚才说了是强调了，说是药，刚才问回答你的弹幕问题，说是问药妆和那个和眼药水。我说这个东西你就直接来 ，TT 老师在行啊， 直接你自己作为旅行者，来日本，或者说是你在，因为药妆店是日本的算是一个特色了， 是。 而且的话，就这块我就给大家捞点干的， 是， 因为时间有限， 是的， 你可以去人相对少一点的药妆店，就是游客不扎堆不密集。那你比如说什么叫游客不扎堆不密集？你大家可能很多人无非就是东京和大阪，那躲开大阪的新斋桥、难波和梅田，那就是游客不扎堆的地方。那这里面的他可能或者说是在东京，不是你在游客旅游大巴车下车那附近的店， 就是不是这种景点附近的， 景点其实景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下，它房租、水电、地价、人工， 没错。 甚至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保险的方法，如果你要是说想大城商场，日本人去的大商场，也不会有出问题。 你想嘛，旅行点这些人就搞一次性消费就完了，人家把你的一次钱赚走，你也不可能再来售后。 而且一些特别人流密集的药妆店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爆款，就是畅销款， 你可能买不到 货的。 而且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是主要针对坐游轮前往日本的用户的提醒。因为你可能在下船之后的话是由当地的比如说游轮方委托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机构提供的，这样的他们指定的这些店的话，往往他们是有契约关系或者有关联的，那这样的店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价格和注意一下这个品类，很可能这个商品不是一个普通日本百货店或者说诸如此类在售卖的。另外的话，你确认一下这东西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别到时候人家一说什么好，你也出于好心给亲戚朋友父母老人要带，然后你因为不知道要买什么，就是一高兴就买了，那这回去糟心的话，你上了船了，你想再把这东西退回来， 那 可能就麻烦了， 很麻烦了。 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个自己小经历啊，曾经有一次去日本玩，也是一个咱们的等于是中文导游啊，然后呢就跟我们说有一种药，当时我都睡得迷迷糊糊了，在车上突然跟我说有一种药啊，叫什么龟宿啊，当时我也没太记清，说呢这种药呢有一粒药丸啊，现在获得什么世界上医学啊扯了好多那个奖项，说有什么功效呢，这个药丸你吃进去然后就会在身体里走一圈，最终排泄出去，然后呢你哪儿疼， 你吃菜也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药品吃下去之后你哪儿疼就代表它能检测出你身体哪儿有问题。然后还有一种药叫什么鲨鱼鳍还什么什么鲨，哎呀，说讲日本人， 那个应该是补品了， 不，他讲的很神奇，那个东西说日本人啊自己才用的，说非常非常少啊，说那个你一吃啊怎么延缓衰老啊，就哎呦就是厉害的不行，你知道吗？ 那请问许可同学，你最后买了吗？ 我就最感谢这两个，当然是第一时间冲进那个就是他带去的那个药妆的地方，结果就跟 TT 老师说的，我还担心我语言不通，结果发现全是中文的那个售货员， 而且这样店你会发现一个外国人都不，就是只有中国他带来的，没有，而且没有其他国家的人， 二楼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盖在一个可能也不是门脸，一看就不会有正常游，就不会有正常的买东西的人进来的地方， 没错， 甚至他还会说这个地方不接待这种普通来购买东西的人， 对，而且 所以你这会儿就要打一个问号， 对呀、啊， 所以我打的问号去了，我就拿起那个首先延年益老的那个东西看， 延年益寿， 结果人家上面还是贴着中文的嘛，人家有功效，人家一写只是写着说稍微可能对你补充点什么维 E 啊还是什么维 Z， 就反正 也就是导游夸大了他的功效， 距离 就是距离他说的那种医疗水平，我觉得应该 差了十万八千里 的光年那种感觉。 正常情况下，这个套路应该是这样的：导游先上车要吹自己的牛逼。说自己我多牛逼，我是一个某某某某大型旅行社在日本怎么怎么样，恨不得他是最牛逼的人了。 哎，T T老师，你是不是曾经原来干过这个？你为什么对这套路简直一个字？ 那你可以问中国最大的旅行机构的网站老板，我原来他因为做过一些事情，我治过他一次。所以说，那个很多人可能认识我的原因，是因为 哦， 确实是我治过很多这样的。 说实话， 对 T T老师， 就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叫消费专家呢？对吧？ 对， 我不拆这套套路的话。那我总得告诉一下亲朋好友，来这儿说点实话，对吧？ 是。 那一般来说，吹完牛以后的话，他马上会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好。然后呢，其实你在车上就给我把嘴闭上就行了，或者你要么跟我聊一聊日本的历史文化。你问他，哎，这家神社的签是什么？怎么翻译？估计都翻不利索，日语还没说利索呢。 嗯。 甚至你有时候得多打一问号，他有相应的 导游 资格 吗？ 因为在日本来讲的话，如果你要从事相关的工作，哪怕是企划工作，是你需要有相应参加相应的资格考试，资格考试之后的话，会有一个旅游的修了番号，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你要参加考试的，参加完考试之后的话， 老师，你是不是原来做？ 我没有做过导游，但是呢，因为我在日本，如果我要是，比如说我要说要给某家某个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做你的名字的圣地巡礼，那我要到岐阜县见到跟观光科科长的时候，我说我是做这相应企划或这样东西的，我总得 拿这个证 了解日本的相关法律法规吧， 是 或了解他们的从业资格吧， 没错， 是 但 专业专业 说难听点，现在有很多来干这行的人，甚至出去刷盘子刷碗都没人要，他日语实在是不好，那他们也敢出来就干这事儿，欺负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爸爸妈妈或这种相对来说相信人性本善良的人，所以 你会经常发现一些中老年人，他们 记住一句话，就是去日本人平时买东西的地儿。然后另外，哪怕你知道在711甚至便利店里，你去买都没有问题 啊。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套路呢？说什么日本人买的这个东西是最好的一等品，然后卖到国外的是二等品，卖到中国是什么？别扯淡了，这个东西如果他你就仔细去 想， 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拿威士忌。 一直对这个导游说的这事儿还深信不疑呢。 那拿威士忌举个例子，就是说白了。它的蒸馏厂就在这里，而且这个东西的话，你在实际上在买到这个之前，你有很多人可能买酒，有人问我说这东西卖到中国，我说实际上它就是在那后面多了一个中国的，有我们现在等于是要酒类流通许可证的，或者有这样的资质的公司的进出口的报关公司的一个签，就仅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样的东西， 那实际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 是 你要小心，就是你刚才说那种店里，他保不齐为你这帮人定了一个只在这个地方宰你用的东西， 那最后你买没有买呢？ 我当然没有啊，因为跟他说的差太远了。 特殊渠道不 对，因为他说的那些药， 恭喜你巧妙的避开了一个雷。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 死点精神永远要有。 对，咱们说实话啊，如果你的保健品真的好，就是说如果真的好，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就是说买一些对你自己好的东西啊，而且长期吃什么。但是当我拿到的时候，它上面还贴着中文标签，就是说。就讲的实在是太扑朔迷离了，但是我刚才也是在 TT 老师来解开一个疑问，就是因为原来导游有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他们都留在国内卖，然后二等品什么出口啊，在这 其实不只是说日本， 对啊， 你经常出国旅游的时候， 因为 各个国家都会那么说， 没错，因为 但是我其实对这种说， 那你下次我建议你跟一下，就比如说。你像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原来是从 B 站拆分出来的，我们就是 B 站的老司机，原来的 老司机 真的是 B 站的老司机。你试试问问他们，他们会说实话的，因为他穿上西装跟着，比如说我穿成这样，我们可能刚才我就去该开会该干别的，我们可能也要去做其他的，我们也有其他的工作， 是的， 但是呢这件事情来讲，我们犯不着为这件事情来坑你， 对， 因为原因很简单，一定是被利益驱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中国也好，你在任何一个消费渠道也好，如果这个商家本身是不要脸，本着你就是一个宰你一次，你就是那案板上的肉，或者损失掉那数据的小数点，或者钱而已的话，他才不管你到底后面怎么样呢。 对， 而且哪怕你退货，退货也是个百分比，挣100块钱，有20个人退了，那退20块，那没关系啊，80块钱挣兜里了。 对。 而且游客这种事情的话， 而且我觉得游客应该很少有退货，你都不知道怎么退，关键 你会嫌麻烦， 对， 你也不会说像，如果是或者说是你的影响力也没有大到说逼着给你提供服务旅游的人说，你说发个微博能让他股价掉个几亿美金，这事儿我干过，可能别人没干过，但是这种事情的话，你要能做到这个程度，有几个中国人是这样的？ 确实，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的确是弱势的一方。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避免跳这些坑呢？怎么才能做到在比如说旅游购物也好，或者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如何有效的避雷呢？ 其实是这样的，很简单， 就是你选择相应来说有信赖或者说要脸的商家，我刚才也告诉你了， 也就是 日本当地的相对来说，比如说比较大规模的商场 品牌，这些 品牌他自己，比如说你冲进一家日本哪怕在那里的某国际品牌的一家店，甭管他卖的是包也好，卖的是食品也好，还是卖的是什么也好，他会为自己的企业形象要脸。 嗯， 这一点跟中国差别还是蛮大的。 明白。 中国对于商誉这件事情，其实各个咱们这些，你像你下单这些地方的话，对于商誉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重视。 因为他这些因为都没有实体店嘛，你想就是网上的一个店，所以他其实而且信誉啊什么的都。 因为你像在日本，其实不是说你刚才也问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说像夸大其词或诸如此类，日本也有电视购物，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那人家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对，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有一些东西的话，哪怕你买了这东西，你知道它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只是你为了它开心。举个例子，咱们就刚才说过二次元，我曾经在那儿买过一种糖叫中二病特效药。 哎， 解决是什么呢？上面写着解决征服世界的梦想，你实际上或者说是我能有一个某某超能力，什么 什 么样 味儿的，我很 是糖豆，你可以这么理解，是个食品，它写叫中二病特效药。 嗯， 但你买完这东西，你说它真能管着用吗？你都会知道它没有这个用处， 是， 但是你会开心。 嗯，没错，经常我们消费都是因为觉得好玩，因为觉得 还有呢，就是说 买的，嗯， 我知道这个地方卖这个价格，可能网购比这事儿买一双鞋。可能两三千块钱， 对， 网购的话比它便宜100块，但我店员小姐姐对我很好，帮我试好了鞋，帮我打包，帮我就是说把甚至各种各样东西讲解清楚，我认为这个体验对于我花了这个时间比那100块钱更重要。 是 因为对我来讲那可能只是个东西，一个快递递过来了而已，甚至我连打开它看都可能懒得回去看。 嗯 嗯， 实际上我在花钱的这一瞬间，我希望我是高兴的。 嗯， 没错， 大家已经默默的去搜索中二病特效药了，是不是？ 其实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而且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要赶时间的还有一个原因是， 嗯， 很多东西不会等到你它打折。 嗯， 像比如说我们凡是二次元小伙伴，有很多人是玩手办、玩模型，甚至玩潮玩的。 嗯， 这个东西要出之前，我们基本都要受住，否则的话，甚至你根本连买都买不着。 嗯， 永远只会等现货的时候会贵。 嗯，就是预售，什么先行预售、预售和 对受住住，但是呢，但是呢， 价比较高。 我们实际上。堵上了是什么呢？万一这个头雕和脸崩了怎么办？ 哦， 跟他当年的照片不一样怎么办？ 大家其实担心的是拿到实物和之前的。 我们心里至少是清楚你可能面对的风险的。 是， 就像你选择了一家店，但是这家店做的吃的到底别人都说好吃，你到底觉得它你爱不爱吃？ 嗯， 这件事情是你要选择能承受的风险。 嗯， 但我不希望你进去的时候是被人宰。 嗯， 没错， 对，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 TT 老师讲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啊，其实往大了说啊，就是现在这个人们啊可能太快餐了，你知道吗？ 嗯， 大家啊很喜欢这种对拈手就来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 嗯， 大家就喜欢说，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了，你给我个排行榜吧，哪个第一啊，这个第一好，这个好，这个好， 确实 就我不用考虑任何的东西了。 嗯， 就是现在人你再让他琢磨琢磨，比如说啊你琢磨琢磨，所以大家呢就有一种你比如说思辨能力啊， TT 老师说这思辨能力大家已经有点不是说没有，大家不想去用了。 嗯， 就你说什么是思辨啊？肯定是说， 因为你要有时间成本， 对 这个行为成本就越来越高。 对，很多人就说没关系啊，说反正啊，小美买什么我就到时候买。 我明白那。 你还记得大腕电影里说的吗？ 嗯， 只买贵的， 对， 不买对的， 因为他们认为贵就是代表了一个。 哎，这事儿现在想起来， 尤其这两年购物的时候，真的就是 你现在说的很多事情已经应验了，你没发现吗？ 对， 嗯，就是自己去挨个搜索。 你要开个里面什么什么车，就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是， 对， 嗯， 对吧？ 但是我们去根据一些排行榜，比如说美妆排行榜、美妆大赏 number one、number two、number three， 或者说这些明星用什么、网红用什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我们的一个 心理选择。而我更多希望的是什么呢？ 嗯，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光棍节不光是取悦自己， 嗯， 你比如说。你们俩分别，尤其是这是针对可儿说的 男士说的， 你比如说你要送他一个唇膏唇彩， 嗯， 你知道他用什么颜色他一定会喜欢和开心吗？ 当然不知道，我觉得唇彩 那你每天跟他那你每天跟他打交道，你只要你不是色盲，你知道大概他喜欢什么样色号，喜欢亚光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来，你来说说我平常爱用什么样的唇膏。哎，但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我换了一种就是平常不太用不太经常用的一个唇色，就比如说你现在说说我的唇色是什么色。 那不知道啊，橘色吗？ 你已经完全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轨道，你知道吗？ 所以说 叫做梅子色。 所以呢就是说你最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并不能准确描述出它的，其实跟键盘好多颜色色号跟都要 cherry 什么什么这样的。 对， 所以说你主要你要一般在唇彩上面它会有一个 颜色标识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你大概看到那个颜色，看它会不会是它用的。实际上你，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请你注意观察一下你自己跟你身边你想送礼物那个人， 嗯， 而不是上网搜个排行榜买一个东西直接扔给他，而是关注一下他真的喜欢什么。 就听听，比如说让你送我一支口红，你会怎么选择？ 我会考虑一下，你可能你一两个远两个维度， 嗯， 第一个就是我见过你可能用过的， 嗯， 但是这个可能是新的品牌，或者说你仍然会用，因为它是消耗品， 嗯。 第二就是你没用过，但是根据你的着装和你平时在直播间里每天咱们在看的小伙伴，你都看见你的风格， 嗯， 可能会你用来搭衣服会合适的。 嗯， 而且我知道你的肤色，你是整个偏白的， 嗯， 那我 说的对呀， 所以说这个的话 确定不是灯光吗？ 那剩下的话，那你比如说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品牌稍微再向上慢一些台阶的时候， 哦， 就是说相对而言你可能会觉得你平时拿到这个东西仍然会觉得这是个东西， 嗯， 而不是说你直接在楼下便利店买到的， 嗯， 所以这就是送人 的 礼物的 价值， 有一定价值，这就是送人礼物的一个维度。 哎，那我感觉我送人礼物这个思想有点不太对啊， 嗯， 因为我一般送人礼物呢会这样，第一个当然我先投其所好啊， 嗯， 投其所好是最重要啊， 嗯， 但是有时候 但你知道我这个声音是特别不信任的声音， 对，因为你像有时候比如说很纠结的时候， 嗯， 就是当我不确定他的所好的时候，我会根据我的所好。 但这件事儿就会有问题了， 推人， 因为你知道送手办或二次元的这种小伙伴，你除非你真知道他喜欢什么，而且很有一种可能性，你送我任何东西，我喜欢东西我都有了。 嗯， 对，也会，比如说我喜欢 One P， 是吧？ 嗯， 我就会比如说，哎，这个人看动漫，但是也不怎么看。 那你喜欢哪个角色？喜欢路飞的人，你送一乔巴肯定不合适。 对呀，啊， 然后你送喜欢乔巴的，你送他一女帝也肯定不合适。 嗯，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肯定是要根据这个人的喜好。 是。其实我觉得你知道送什么样的人送礼最难吗？就是那种 送我这样的人礼物应该是最难的， 是， 对， 就是什么都见识过， 什么对， 就他也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有， 就是在物质层面他不匮乏，然后在这种眼界层面， 而且消费他又是很专业的人， 嗯，所以就是，嗯， 所以你 就错开，比如说近两年 那 我收到的比较惊喜的礼物是什么？ 那我觉得就这样，小美， 嗯， 你刚才说的这种人啊，你就送他一个他从未涉及的领域，即使他物质层面不匮乏，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他肯定不是全部涉猎，你给他开启一个新的大门。 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去旅行去玩一玩很好的， 对， 就只要他不是说我就喜欢宅在家里，我不喜欢出门 啊。 如果你要是旅行，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蛮合适的。 是， 而且其次的话，好吃的东西， 嗯， 一般很少有人说什么都不吃。 嗯， 但至少你要知道它什么忌口。 哎， 比如说有些人忌生冷，有些人， 嗯， 那你比如说你拉他这时候去吃寿司，你哪怕是拉到寿司之神，甚至哪怕是塞托，你去这样吃的话，你跟他说我不吃生的，那你进门的时候， 嗯， 这就该被踹出去了。 对，这就很 所以说这个东西投其所好，你要知道对方有什么忌讳， 嗯， 然后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呢，还是归根结底多了解一下。你想送礼物的那个人，你想买东西给的那个人，包括你们的，比如说不管是自己喜欢男女朋友，这 couple 另一半，子女、父母，你都可以用这个维度去考虑， 嗯， 这个是没错的。 嗯， 其次的话就是说，见识你刚才说的是很好，那人类留下来的伟大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那这些东西都值得。 嗯， 那你在带这去这之前，请做做功课。 嗯， 对， 你哪怕找专业的和可靠的人稍微问一下。 嗯。 因为这个事情我甚至发现过什么呢，很多在日本的所谓的导游连日本关东关西的分界线在哪儿都不知道， 嗯 啊， 很多人 一看就是没有经过这种正规专业的培训， 或者说是他根本没动脑子，他做这个方面， 嗯， 在这个领域来讲他不够格， 他可能已经成套路了， 嗯， 他每天就在卖假药， 对，每个人来这那 就是这个意思，每天在骗人， 嗯， 那所以说良知这个东西也会在这一点点中就被消磨掉了，那你如果要是希望为自己取悦自己，那就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嗯，是， 然后你到底什么东西能为你自己开心， 是的， 是， 那以此的话，嗯，你再想想你怎么能为你身边的人制造开心， 哎， 把自己的这些钱在双十一的时候光棍节 充分的利用出去， 是，我看我弹幕当中大家已经针对口红的色号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嗯， 而且有让我们的漫游娘给大家推荐说有没有， 我可以直接告诉漫游娘在用什么， 那漫游娘是不是，哦，我觉得像漫游娘这样有品味的女生，她一定就是冬天少不了这种特别火的姨妈色。 姨妈色不是特别火，一点冬天姨妈色是一个很暗的颜色。 对，就是她，但是她就是现在在女生当中人气。 最近的话好像在网上某品牌经常她晒出一个某五十色然后 T 打头的某品牌。 嗯，是。 那 知道懂。 我就告诉，因为不给大家打，因为在这不能打广告嘛。 嗯， 你可以看一下她的十号。 嗯。 就是 T 打头的某品牌油经常晒五十色的时候，麦欧娘在用这个时候， 我都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品牌。 而且就是最近除了 我的眼镜也是这个品牌，一会儿你可以溜到我边上来看，是跟这同一牌子的。 是的。像这种什么姨妈色呀、梅子色呀、南瓜色， 哎，说实话， 这两年都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 嗯， 这女生真的很奇怪啊。如果我看到哪个商家，我让女生敢给我写一个什么姨妈色的口红， 这其实都是大家的一个。 说实话，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就是说。你没有给女生打扫，你不知道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它非常暗的颜色。 我绝对不买，什么你还敢说这个？ 嗯， 对， 所以 这有点 好好留意一下生活吧。 是， 下次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把你可以，我告诉你是大概什么颜色，就是你比如说你不小心切破了手，然后擦完血的纸放一宿，第二天的颜色。 嗯，就是我可以来承担为你科普的这个重任。 啊，不用了，不用了。想一想都是有点。 给你把口红摆开， 啊。然后提醒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就是说猫和老鼠的猫的名字的第一个词，就是我刚才说的 T 打头的那个牌。 嗯，是的， 对， 嗯，其实这个关注美妆界的这个女生应该都会比较了解这个品牌。当然，男生的话如果不了解，嗯，那就给我们发私信好不好？ 好， 那你可以来问漫游娘。然后另外的话，你们想来日本或者说想来玩的时候，然后。你想找一个跟你说实话的， 嗯， 你也可以问问我们日本的老司机。 嗯， 对， 是的， 嗯， 然后包括大家有提醒说，冬天北方很干，嘴唇会裂，用这个唇膏保湿。确实，我觉得就是女生在用口红之前，也可以先用这个打底的唇膏，包括有一些颜色的这种打底口红，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铺垫。 你们专业了， 嗯， 我一般都靠喝水嘛， 就是万年的唇膏，就是 多喝热水也没错。 对， 嗯， 确实。 中医讲究嘛， 深度补水，其实你做到的根源很好。 对对对，哎呦，做到根源都抹上了。 嗯，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了，非常感谢我们的 TTDZ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双十一其实也不算双十一了， 就是跟大家聊聊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会买东西，然后 是， 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花钱这件事，每天都在做。你花钱，你可以想想你自己花钱花的开心吗？ 嗯， 对。 其实我觉得 TT 如果有时间，不妨就是在微博上多写一些这种购物的状 态。这样，你可以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就是漫游娘和漫游娘每日速报这两个微信， 是的，有很多关于这种旅行和购物方面的资讯。 然后如果你们要是到日本去来玩的话，不知道该如何怎么办， 嗯， 你也可以直接问我们，我们一定都会管你的。 是的， 我觉得大家今天看完很多节目就对 TT 老师路转粉了啊，而且有很多问题大家说也来不及问， 嗯， 那我觉得您就不妨是吧跟 TT 老师私下交流啊， 你也可以自己直接微博私信我也行， 哎， 然后都可以 私信也可以啊。 是的，非常感谢 TT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00到9:00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很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 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 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感谢我们的 TT 老师啊， 再见了， 嗯，明天再见， 拜 拜， 拜拜。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のように 中のあなたほど